活动一开始提醒各位，瑞麟双店同庆免费请大家喝羊奶吃红枣的活动，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活动了。 如果您是之前没有来得及参加报名的朋友，又或者是您也收听瑞麟羊奶粉许久了可一直没能体验一下的朋友们，今天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只要您从来没有喝过羊奶的朋友，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领取一盒瑞麟羊奶粉和两斤新疆大红枣。免费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您记好了，4007106108。 可能有朋友都听懵了，什么免费领羊奶粉，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啊？ 嗯， 没错，为了感谢成千上万的北京家庭的信任，也是为了庆祝北京第二家瑞麟旗舰店的开业，现举办北京瑞麟双店同庆，拨打4007106108，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免费领取一份店庆大礼包。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当然如果您想亲自去门店看一看的话也没有问题，北京瑞麟第一家门店的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南花市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那第二家门店的地址是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40号西四路口南公交站旁，那两家门店呢随您选择。春暖花开了，约上几个老姐妹一起去赏赏花踏踏青，顺便呢再免费领上一盒瑞麟羊奶粉和两斤的新疆大红枣，生活就应该这样啊，充实又美好。提醒您，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参加报名以后呢就能有机会免费领取瑞麟羊奶粉。40071061084007106108。 都说十年一见，十年的坚持，十年的推荐，瑞麟与享购时间的合作已经有十年了，我们一直在努力做让国人骄傲的中国好羊奶。也许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广播把瑞麟乳企从生产到包装的全过程展示给大家看，但是我们可以从它通过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荣获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优秀业态奶奖、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让您感受到瑞麟的优秀、瑞麟的执着和瑞麟的努力。 提醒您，瑞麟双店同庆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时间，那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只要您也想感受一下羊奶，那现在就是好机会，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参加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和两斤的新疆大红枣。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5816的朋友说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不缺营养，可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羊奶呢？ 告诉您有两点原因。第一，羊奶营养全面，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设计的羊奶粉，富含了640毫克的钙质、7.5毫克的铁、40毫克的维 C、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还特别添加了益生菌、植物甾醇和硒元素，这些营养物质对身体的作用，我相信您啊比我更清楚。第二，免费试喝。有人说我怕羊奶粉喝不惯，也有人说我怕羊奶粉价格太贵了，没关系啊，今天免费请您喝羊奶，只要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之后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和两斤的新疆大红枣，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在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活动当中才能抢占到免费名额，各位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啊还有一点很重要、 哦、 就是现在订购瑞麟羊奶粉呢越来越放心了、以前只能通过电台广播推荐，很多朋友啊看不到实物还是有点担心，但是现在不同了，北京已经有两家瑞麟旗舰店，那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到北京市东城区南花市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的第一家瑞麟旗舰店去体验一下，那又或者您是住在西城区附近的话，那就去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40号西四路口南公交站旁的第二家瑞麟旗舰店去看一看。总之啊，只要您能在今天明天仅此两天的活动当中呢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的话，就能不花钱免费领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的试用装和两斤的新疆大红枣。那最后的30秒留给您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一种幸福叫做健康，有一种信仰叫做专注。随着营养医学的广泛应用，为糖尿病治疗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指引。我们从糖尿病的药物治疗、营养搭配、饮食调节、合理运动等多个方面入手，为您提供权威、科学、有效的康复指导及服务。以肝脏入手调节血糖，科学的从细胞入手调节整体健康机能，全新视角，帮助您早日过上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一切的一切，只为健康生活。欢迎走进大型健康类栏目《健康心路》。 患者十年最终失明，糖尿病眼病不可小视。可怕的糖尿病眼病根源究竟在哪里？那么糖尿病眼病是因为在糖尿病的情况下，整个眼部的血管血液循环坏掉之后，营养过不来，病变就会逐渐加重，一点一点的表现出来。糖尿病眼病的症状都有哪些？眼睛发红，眼睛干涩，有刺痛感，包括有压力感，这些往往都是早期的一些提示糖尿病已经开始在眼病发展了。糖尿病眼病都有哪些危害？如何预防糖尿病眼病的发生？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请关注本期的治糖心路。 健康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依然是健康管家特约我张老师。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您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不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并且还引发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那您就一定要认真的收听我们这档栏目了。因为我们治糖管家不做别的，专注糖尿病，专注您的健康。在伴随着治糖心路栏目的不断的播出呢，您一定会收获糖尿病治疗最前沿、最科学、最正确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么如果您能跟着治糖管家走下去，一定会让您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前两天呢，我们电台接到一位患有糖尿病老人给我寄来的信，他的年龄并不大，今年才66岁，可得糖尿病已经有13年的时间了。在患病初期，就是每天定时定量的服用降糖药物，并严格的控制饮食的同时呢，坚持运动。最后呢，在患病7年的时候呢，几乎对所有的降糖药都产生了耐药性，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抗药性。那么这个时候无奈开始依赖胰岛素注射来控制血糖，也就是每顿饭前半小时先要注射胰岛素。那在胰岛素注射3年后，身体呢对胰岛素产生了抵抗，抵抗也就意味着即便是增加胰岛素的注射量，还是无法使它的血糖维持在正常范围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的多个脏器都出现了问题。首先是皮肤瘙痒加重，晚上难以入睡，左眼也在一次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后不到24个小时的时候呢就完全失明了，并且右眼的视力呢还在不断的下降当中，以往正常的血压也有了上升的趋势，从原来的80/120到90/150，一旦走路速度加快，就会出现气短胸闷的现象。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拿糖尿病导致的眼底的病变来说，很多人对糖尿病眼病有哪些危害以及带来的危害的程度，自己并不清楚。有的人甚至会在视力下降、影响到生活之后呢， 才去看病。经过多方查体呢，才发现他的眼病是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也就是说，他已经患糖病多年了，但自己却并不知道。是他的视力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生活了，去看眼睛才知道他的眼病是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那么更有的患者一直认为自己是健康人，在一次切菜中呢，不小心把手给切破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伤口，却一两个月都不愈合，最后到医院一化验才确诊他是糖尿病人。而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都认为，我是今天确诊的糖尿病，那我的糖尿病就从今天开始才得上的。其实呢，这是大错特错的。你只能说您的糖尿病是今天确诊的，其实您已经带病有几年的时间了。因此呢，在这里张老师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您的年龄已经过了50岁的朋友，一年最少要去查2次血糖。去医院查血糖也就10几块钱，就是一顿早饭钱，而很多药店查血糖都是免费的。从事临床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我一直强调要定期体检。定期体检的好处就是有病了能够做到早发现、早重视、早治疗。那么给我写信的这位老人，就是因为对糖尿病眼病的危害并不了解、不重视，眼底出血、左眼视网膜脱落导致的暴盲。这个暴盲啊，是个医学术语。暴是什么暴啊？是爆发的暴。盲是盲人的盲。暴盲是指24小时以内完全失明的意思。他的右眼也出过一次血，并且视力已经在下降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存在的东西就是有道理的。老天之所以给我们每个人一双眼睛，说明什么呢？一双眼睛可以看视野看得更广、更清晰，而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极限就很大了。他残存的这只右眼的视力至今依然在不断的下降中，所以这位老人的内心是非常恐惧的。有一天老人看见外面下起了大雨，这孙子啊，眼见就快到了放学的时间了，老人怕孙子被雨淋着，就自己打着伞，手里再拿着一把伞，想给孙子呢送到学校去，想着在孙子放学之前就能够把雨伞送到学校，走的就比较急。因为他左眼已经失明了，而右眼的视力已经出现了模糊了，再加上下着大雨，路就看得更加不清楚了。结果走在半路上就摔了一跤，这一跤摔起来，当送到医院拍片之后，发现股骨颈骨折了。股骨颈在哪个位置啊？在大腿衔接股骨的位置。那么如果他本身没有糖尿病的话，股骨颈骨折是可以通过手术固定，半年时间就可以完全康复。可由于他是糖尿病患者，血糖血压一直居高而不下，医生担心手术风险太大，就只能回家卧床休养了。那么这个老人他给我写这个信呢，首先是介绍了他的情况，介绍完之后呢，第一他说，我非常感谢您，感谢智糖管家，感谢你们所有的人。那么我现在呢，通过智糖管家的调灸疗法，身体的各个方面已经有所好转，这个趋势呢是越来越好。原来我浑身没劲儿，而我现在身体有劲儿了，我推着助力车呢，我可以逐渐的往前一瘸一拐的走了，最起码大小便的问题我可以不在床上解决了。那么他的左眼呢，因为当初的眼底出血，整个视网膜脱落已经不可能修复了，但他说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现在能够看东西看得这么清楚，也就是说他的右眼的视力已经在恢复过程当中。他说原来看电视下面滚动的小字啊，从来都看不清楚，甚至在电视上屏幕上主持人的眉眼都看得比较模糊，但是现在他能看清楚了。原来看报纸呢只能看大标题，而报纸下面的小字他也只是看到了一行一行的小蝌蚪，但具体是什么内容什么字他是不知道的，但是现在他已经能够看清楚报纸上的小字了。他在信里诉说了他后悔的心情，说如果再早几年遇到智堂管家，也许我的左眼不会失明。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糖尿病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得糖尿病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视力下降，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有的糖尿病患者说眼睛看东西出现了模糊，有的糖尿病患者眼球出现跌胀，有的糖尿病患者出现了眼底出血，而有的糖尿病患者发现了眼底黄斑变性，有的糖尿病患者出现了飞蚊症，还有的糖尿病患者出现了视网膜脱落。可以说当任何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严重的程度都会导致失明，而十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其中有将近30%的患者呢会出现糖尿病各种眼病导致的失明。那换而言之，可以说有70%的后天失明的人都是由糖尿病引发的眼睛并发症。所以呢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朋友一定要认识到糖尿病眼病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么针对糖尿病导致的眼病的并发症，那我们具体应该如何来对待呢？还是一句老话，病既然有来处就一定有回去的路。但我们首先呢要知道它是怎么来的。那既然糖尿病眼病是由于糖尿病造成的，我们首先就要解决糖尿病的问题，因为眼病的根源是糖尿病。你如果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源的话，那糖尿病眼病至少依然会向前发展。不向前发展就不会导致失明，但在对于治疗糖尿病来说，以往始终存在着一个误区。很多糖尿病人觉得得糖尿病之后，只要我按时吃降糖药或者按时打胰岛素，只要能够把血糖降到正常，我就不会得并发症了。我告诉您，如果您到现在依然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不是有很多的患者朋友血糖依然稳定到正常，但并发症却也出现了吗？因为糖尿病并不是单一的血糖升高的问题，伴有血糖升高的同时呢，会出现血脂紊乱以及蛋白质紊乱的问题。正是因为肝脏的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因此才会出现这三大物质代谢紊乱。而血糖、血脂和蛋白质是我们血液中最主要的组成成分，你想您的血液成分都不合格了，那么血液流动的所到之处的血管、神经以及脏腑器官细胞肯定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因此呢，糖尿病呢是全身性的疾病，而血糖升高只是它其中的一个表现形式之一。因为我们全身的很多症状确实是与血糖升高有关，因此高血糖也是糖尿病确诊的首要条件。但糖尿病确实不是单一血糖紊乱升高，伴随着血糖升高的同时呢，还会出现血脂以及蛋白质的代谢异常。而我们以往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只是单一的盯在了降糖上，而忽视的肝脏对蛋白质 以及脂肪的代谢紊乱的调控问题，所以导致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患者往往是病了多少年，治了多少年，最后呢，不仅血糖无法控制，或者血糖控制的挺好，但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却还是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多。伴随着一个个并发症的出现和加重，患者的药也是越吃越多，经济负担也是越来越重。为什么？你治病只是单一的解决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只是解决血糖紊乱的问题了。当您的肝脏代谢功能出现了紊乱以后，确实出现了血糖增高，但是也有了血脂以及蛋白质的代谢异常。您没有调肝，没有解决糖尿病致病根源肝脏受损的问题，您只是单一的降糖，就等于我们一条腿走路，一条腿走路能走得稳，能走得远，能坚持的长久吗？对于糖尿病治疗就是如此。那么我们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来治疗？对于糖尿病导致的各种眼病并发症的治疗中，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重视调整肝脏代谢紊乱的问题，让肝脏能够恢复正常的工作，来正常的代谢糖、脂肪和蛋白质，这才是导致糖尿病的根源。那你肝脏的代谢功能正常了，在降糖药的配合下，血糖才能够做到长治久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稳定而正常。那当肝脏的脂代谢以及蛋白质的代谢功能恢复正常了，肝脏的解毒功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清道夫的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糖尿病的眼病、眼底淤堵的血管才能够畅通，眼底血管内皮细胞的弹性才能够恢复，眼底血管硬化的现象才能够改善，才能够避免再次出现眼底出血。那么当眼底的供血和供氧恢复正常之后，糖尿病引发的各类眼病才能够从根本的意义上得到好转，也才能够做到避免失明。那么在临床当中，我发现太多的糖尿病人出现了并发症之后都是急着治并发症的。比如说当出现了糖尿病足以后，是一次次的换药，肾衰了透析，眼底出血的激光止血，其实这都是权宜之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治标不治本。那么其实如果糖尿病的致病根源，也就是当您的肝细胞受损的问题好转了之后，您的代谢紊乱的问题就不存在了，那么糖尿病导致的各种的并发症就会逐渐的好转，因为糖尿病才是这些病继续发展的根源和动力。当您连根都拔掉了，那么病情向前发展的脚步就会停止了，然后再进一步的进行调理以及补充营养素的同时，这个病啊就真正的向好的方向转归了。 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入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造成糖尿病眼病的根源是糖尿病，即使血糖控制理想，还是会得并发症。糖尿病是一种全身性疾病，血糖虽然控制住，糖尿病却继续发展， 糖尿病患者的眼部血液循环出现问题。调理糖尿病的同时，改善眼部血液循环。糖尿病患者要意识到并发症迟早要来的，糖尿病眼病发生后，其他并发症也在迅速发展。 那我刚才说到了，说之前咱们的那位糖尿病人眼病严重到了视网膜脱落，已经失明了，就真的没有办法再恢复了。那么糖尿病导致的各类眼病的发展到什么程度还可以挽回，到什么程度没法再挽回，我相信这是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想了解的。对于我们糖尿病人来讲，首先要意识到得糖尿病之后出现并发症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会出现并发症的，心存侥幸是没有用的。就像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说的，那位糖尿病十年死于心梗的张阿姨，十年糖尿病没有任何的并发症的症状出现，可突发心梗几分钟一个好好的人就没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在治疗糖尿病的时候，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一直都在想如何来遏制并发症的出现，还有的患者在找我看病的时候说，我没有别的并发症，我只有眼睛不好，可能吗？不可能。那么如果您的眼睛已经出现了问题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您，糖尿病对您心脑血管以及肾脏的损伤已经离您不远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得上了糖尿病，糖尿病导致的各种的并发症的出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我们糖尿病患者一定要重视，必须要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因为糖尿病是大病，一定要早预防，重视早治疗。对于糖尿病患者当眼部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需要引起重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说一下糖尿病眼病的一些常见症状，希望大家能够认真收听，看看您是不是也有我所说的这些症状了。一旦有了下面这些症状的话，您一定要重视呢，比如眼睛干涩、发红、怕光、有刺痛感、短时间内视力迅速下降、看东西有雾感、有重影、经常能看到光斑、看东西变形、眼球出现憋胀疼痛、暗支发硬、看东西视野越来越狭窄，本来是一条直线但在您看来却是弯的、看一些原有的标志或者阅读越发吃力。可以说上面我所说的这些症状几乎包含了糖尿病所导致的所有眼病带来的症状。那么当收音机前的糖尿病患者，您有了上面我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您已经是糖尿病导致的眼病的并发症的患者。那么在这里我们举两个糖尿病发病率最高的两种眼病，一个是白内障。当您眼前出现看东西视物模糊伴有雾感，说明您已经是糖尿病眼底晶状体供血不良导致的早期白内障的患者了。当您经常感觉到眼球憋胀肿痛，并伴有前额疼痛，按压眼球发现弹性下降发硬，并伴有看东西视野狭窄，说明您已经是糖尿病导致的青光眼眼压增高引发的视神经萎缩出现了，一旦您不重视，短期内就会导致失明。那么对于糖尿病眼病的治疗上，用调焦疗法见效是很快的。我每天都在跟大家不断的重复说，糖尿病的根源在肝，肝脏的代谢功能出现了异常，血糖升高是根本的原因。那么只有把肝脏的功能恢复正常了，糖尿病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治疗，血糖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正常而稳定。也就是说调肝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更是治疗眼病的基础。为什么说糖尿病眼病治疗通过调肝见效很快呢？大家都知道《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啊，是肝开窍于目，目指的是树木，而眼睛是树木上的果实，当树木的疏泄生发正常了，果实就充盈了，那么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在调肝的同时呢，再加上营养素的补充，把患病多年所缺乏的营养补充全面之后， 细胞得到营养了就能自我修复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是来得及的，千万不要等到视网膜完全剥离了，视神经坏死了，然后我们再调，那不就太晚了吗？因为所有的疾病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已经是不可逆的。然后回来继续给大家讲解糖尿病眼病需要补充哪些营养，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食疗方法，请大家拿好纸和笔做好记录。 面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保持科学合理的观点和方法很重要。研究发现，许多糖代谢过程如糖原的合成、折合、分解，糖异生作用其实都是在肝细胞内完成的。加强对肝脏的有效调节治疗，是调节血糖平稳比较合理的方式方法。另外，营养医学研究发现，对不同病变细胞有效补充对应的营养素，快速修复细胞，改善人体整体健康机能和免疫机能。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的健康心路栏目。 糖尿病眼病是由于眼部血管微循环受到破坏，眼部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糖尿病是糖尿病眼病出现发展的根源和动力，所以只要将糖尿病控制住，糖尿病眼病就会自然得到遏制。糖尿病眼病有很多症状，常见的有视野模糊、眼花，或者阅读的时候很吃力，看东西有重影，眼睛干涩、怕光，有刺痛感、压力感，眼睛发红而且一直不退，眼睛看见光斑、漂浮物、直线看起来是弯的，不能像以往一样看得清角落里的东西。张老师提醒大家，当出现以上任何一种症状时就要引起重视了。面对糖尿病眼病要积极的应对，不要让病情发展到晚期不可挽回的地步。 所以说糖尿病已经并发眼病的患者，千万不要等到白内障全白了，或者是视网膜完全剥离了，视神经坏死的时候再来调。因为到了那一步，你眼病的细胞已经全部死亡了，那这个时候您即便是补充再多的营养素也无济于事的。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糖尿病人，因为病程时间太长，有的患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常年的用药呢，使这一部分糖尿病人对治疗已经丧失了信心，觉得都到了这个岁数了，治了这么多年也没治好，干脆就不治了。尽管心情可以理解，但用这样的心态来对待身体确实是不对的。正因为我们已经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子女，奉献给了家庭，那到了这个岁数，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们一定首先要为自己好好的过几年不遭罪的生活。那么一辈子为人不容易啊，何况还有一句这样的话，妈在家就在。我们的孩子无论到了多大的年龄，还能有个妈叫，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事儿了。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说的，我的母亲今年已经96岁高龄了，每逢年节兄弟姐妹都会回家陪伴她，作为儿女能在妈妈面前撒撒娇，感觉是特别幸福的事情。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说过，我妈妈在50多岁的时候已经查出来糖尿病了。那么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调灸疗法，每天只能依赖各种降糖药来降糖，尽管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并发症还是出现了。除了出现了白内障的症状，还经常念叨胸闷气短。可自从在他70岁不到的时候用上了调灸疗法后呢，视力逐渐的好转的同时呢，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早已经没有了。到现在还能够看报纸看电视，目前依然用着我给他调配的饮食以及营养素。之所以和大家说这些，目的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得了糖尿病并不可怕，怕就怕在您不重视。就拿糖尿病导致的眼病来说，只要您还没失明，通过正确的治疗就完全有恢复的可能。以往对于糖尿病的治疗 确实让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感受最深的就是药没少吃，针没少打，可身上的毛病却越来越多。那么当医学发展到今天，营养医学告诉我们，糖尿病的根源不在胰岛，不在胰岛素，在肝。因此在降糖的基础之上呢，修复肝脏的损伤，及时的进行营养素的补充，就完全可以让您摆脱以往大把吃药的局面的同时呢，并使并发症得到根本的治疗。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药越吃越少，身体的状况越来越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因此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糖尿病患者朋友都能够给自己这个机会。那么即便是您现在80岁乃至90岁了，通过我们带给您的调修疗法，就能够做到让您活得健康一些，长寿一些，生活得更有质量一些。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是不愁吃不愁穿，没有一个人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相信只要听到治糖心路这档栏目，并跟着这档栏目走下去的朋友都能够走向健康，更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的转告我们身边患有糖尿病的亲朋好友，来帮助更多的糖尿病人早日的走出以往治疗糖尿病的误区，早日回归正常人的生活。就拿今天讲到的糖尿病眼病来讲，只要按照我说的用上咱们的调灸疗法，您的眼病肯定会好转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讲讲糖尿病眼病需要补充哪些营养。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回来接着给大家讲解。 美好的生活需要健康的支撑，健康心路栏目特邀主讲嘉宾与您一同分享，一同交流，一同迎接健康生活的到来。糖尿病在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疾病，血糖的平稳调控，并发症的合理改善，都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入手把控。而这些细微而又重要的健康知识，是我们特别想要与大家分享学习的内容，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帮助更多的糖友朋友来学会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健康信息请继续关注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那么刚刚呢，我们讲到了糖尿病的治病根源在肝，因此呢，治疗糖尿病的方向首先就是调肝。但是在面对各种并发症所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修的工作呢，也一定要做好。这就是我们要通过一调一修，来解决糖尿病和并发症所带来的诸多症状。就拿糖尿病伴发的眼病来说，应该如何来修复受损的眼部细胞，给眼细胞补充营养呢？那么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再详细的和大家讲一讲。那么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是糖尿病患者，并且已经有了我前面所说的眼病的临床症状，那下面的内容呢，您一定要认真收听了。那么最好呢，准备好纸和笔，做个详细的记录。那么这样呢，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患者呢，你也可以帮助到他。首先，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眼病，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往往只有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眼花、视力下降这些比较轻微的症状。那么再然后，如果没有重视及时补充营养，那眼睛各类细胞呢就会加速老化，直至坏死，发展成眼底动脉硬化、血管破裂、眼底出血、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脱落这些眼病。那么这些眼病的部位虽然不同，但根源都是眼细胞缺乏营养之后出现了受损病变，最后坏死。那既然这些问题是由于眼部细胞缺乏营养导致的， 那补充营养素就是必不可少的。就拿我们都熟悉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来说，所有的糖尿病人都缺乏这两种维生素，因此我们必须要补充这两种维生素来满足患者的身体需要。而锌元素呢，是营养肝细胞的主要保护因子，所以受损的肝细胞呢，也离不开锌元素的补充。而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牛磺酸了。牛磺酸维 C 维 E 的补充呢，对眼部的营养主要起到的是抗氧化作用。有很多老年朋友在补充营养素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感觉到自己眼睛干涩的问题有改善，之前眼部的异物感在合理补充这些营养素之后呢，异物感也就逐渐的消失了。而牛磺酸呢，则具有很强的调节晶状体渗透压和抗氧化的作用。通过补充牛磺酸，会避免晶状体中的蛋白质发生过度氧化的同时呢，也大大的降低了白内障的发生风险，从而就避免了由白内障导致失明的出现。而维生素 E 它的功效可以有修复眼球黄斑区域细胞，通过补充呢，能够做到预防和改善眼部的黄斑变性现象。您看，因为缺乏这些营养素，导致我们眼底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眼病，那么我们就缺什么补什么。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种营养素对眼细胞的修复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在很多谷物中大量存在，因此呢，在这里我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糖尿病伴发眼病的患者呢，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多吃谷物。你像扁豆、毛豆、小米儿、玉米，或者绿叶蔬菜、西兰花、生菜、小白菜这些，还有甘蓝类的蔬菜，像紫甘蓝等等。那在这些食物当中呢，都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类胡萝卜素。你像眼病的患者，经常被医生建议补充叶黄素、补充贝塔胡萝卜素，其实都是类贝塔胡萝卜素的一种补充。通过这种营养素的搭配呢，的目的就是在给眼细胞补充足够的必需的营养，去帮助我们增强眼部细胞抗氧化的能力，并且减少自由基的形成。有一定医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自由基是垃圾，是毒素，不仅无用而且有害。那在今天的时间里呢，我再教给大家一个糖尿病代茶饮的方子。这个食疗方子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如果您能做到长期煎汤代茶饮，不单可以预防糖尿病眼病，延缓眼部细胞的衰老和坏死，还能够帮助大家降血糖、降血压。那么请准备枸杞、山药、芥菜这三样食材。枸杞最好能够买到宁夏中宁的枸杞。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枸杞具有滋肝明目、保肝护肾的作用，并含有多种维生素，对眼部细胞的病变和修复有显著的作用。而芥菜呢，在降压降糖的同时呢，也有明目之功效。山药它被历代医家呢称赞为长寿因子，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像山药碱呢、淀粉呢、氨基酸呢，以及多酚氧化酶呀、维生素 C， 同时还有多种微量元素，不单对我们的细胞的修复有很好的帮助，同时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还能够有效的降低血糖。当准备好这些食材之后，首先将枸杞洗净，山药去皮切小块，芥菜洗净去根切成段，用砂锅煎汤，将三碗水熬成一碗，煎好之后就可以代茶饮了。 那么这个方剂呢，能够做到在帮助我们降糖降压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可谓是一举多得。但还是那句老话，食补只能作为辅助，想要真正的对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呢，必须要通过专业的营养搭配和集中的补充。那这时候就一定要用到高浓缩的营养，也就是营养素了。那么在这方面具体怎么补，我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一点一点的教给大家。从事临床工作40年来，每当遇到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我都在强调一定要对糖尿病眼病重视起来，你不重视的结果就是失明。因此呢，我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患有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朋友呢，每年最好要做2次眼底检查。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戒烟戒酒，饮食要清淡，少食辛辣刺激和高脂肪的食物，适当的锻炼。但青光眼的患者呢，一定避免剧烈活动，避免一次大量的饮水，以及避免情绪上的剧烈波动。建议所有的糖尿病并发眼病的患者都要避免长时间用眼，在出行的时候包里需要常备一把遮阳伞，戴上墨镜，这些举措都能够减少对眼睛的刺激和伤害，同样呢也是在减少对眼细胞的伤害。那么在临床当中呢，我发现已经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因为常年的服用降糖药物，对胃肠功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和损伤。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糖尿病人，我们调理起来效果要慢很多。因此对于这部分糖尿病患者来说，首先要对他的肠胃功能进行调整，当肠胃功能调整到一定程度之后再进行调修，这效果就要快很多了。那么说起调整肠胃功能，就要用到专门研制的糖尿病专用特膳了，每天早上一包当代餐食用。那对于严重一些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午餐和晚餐之前再加用一次。说到这里呢，可能有些人会问说，这是不是就是简单的糖尿病代餐呢？在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个特膳方是治糖管家为进一步的提升糖尿病患者的康复速度，综合考虑糖尿病人的特殊体质，以中医经典古方为基础，量身打造出专门适用于改善糖尿病患者吸收能力的糖尿病专项特膳方。它内含多种谷物粉、膳食纤维以及综合营养补充剂，外加多种植物精华，经过深层发酵形成的。那么通过服用特膳呢，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快速打通药物以及营养素的全面吸收通道，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由脾胃虚弱所引起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胃疼反酸、便秘腹泻这些症状的患者朋友，一定要先用特膳方。那当您的肠胃功能恢复正常了，再进行调修治疗，效果那就不一样了。就拿高血糖来说，调整好肠胃功能之后，用上几天，您的血糖就会有变化了。有什么样的变化呀？平稳的朝下走了。那么伴随着服用时间的延长，糖尿病所带来的诸多的并发症也在逐渐的好转。那么在以往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当中啊，我们患者往往是死死的盯住血糖，在降糖方面大做文章，有很多患者各种降糖方式都尝试遍了，可是问题依然得不到根本的解决。那么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高血糖和并发症就会一直在困扰着我们。其实糖尿病归根结底不单纯是胰岛和胰岛素的问题，早在几千年前，在《黄帝内经》中对糖尿病的根源在肝就有了一定的研究。许多人呢都知道糖尿病不好治， 究其原因还是在对于糖尿病病根不清楚，你不清楚就无法做到对症下药，你不能够对症下药，你的病情就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治疗。在长期以来呢，几乎所有的医生医学论著胰岛素或者胰岛素的受体异常是糖尿病的诱因，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的进步，医学界对糖尿病的认识也不再不断的深入和发展。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说糖尿病的根源在肝？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和大家说过这个问题。在《黄帝内经》当中，肝脏被称之为将军之官，这个将军统领着我们全身的各个脏腑组织细胞，也就是说人的健康首先是建立在肝脏的健康的基础之上的，而肝脏呢就是由肝细胞组成的，所以说肝细胞健康，肝脏才能健康。那既然肝脏是人体健康的大总管，人体 85% 的疾病直接与肝脏有关，那么正是因为肝脏的糖原储备出现的问题，所以才会出现血糖升高、尿糖出现的问题。因此糖尿病的根源是在于肝的，也就是说糖尿病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呢，不在胰岛素，而在于肝细胞的损伤，简称为肝损伤。这是在中医上，而且不管是在中医，对于糖尿病的在肝研究了这么多年，就西方医学当中，我们说到肝它的功能当中也明确地阐述了血糖和肝脏的关系。那肝脏都在干嘛？肝脏不仅是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代谢的重要器官，它还是葡萄糖代谢的重要场所。那每当我们进食后啊，肝脏就发挥它的储藏功能，将升高的血糖呢合成糖原储存在肝脏，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呢又抑制其他能量物质的转化成糖类，使血糖呢稳定在正常水平。那么当空腹血糖过低的时候呢，肝脏又可将储备在肝脏内的糖原分解为葡萄糖，并加速其他物质的转化成糖类，以维持正常的血糖。那么当肝脏功能受损以后，肝糖原合成障碍，血糖不能转化成糖原储备在肝脏，就造成血糖持续维持在高水平，引起糖尿病。此外，肝脏也是与糖代谢有关的各种疾病的主要靶器官和降解的重要场所，肝脏还可以使糖类转化为脂类和非必需氨基酸，调节身体的各种需求。那么一旦我们肝脏因为各种原因受到损害，我们正常的糖代谢功能就会受其牵连而发生异常，引起血糖升高，发展为糖尿病。那么目前呢，在临床上呢，很多医生针对糖尿病患者吃降糖药或者打胰岛素，却不管蛋白质代谢和脂代谢紊乱的问题。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即使严格的降糖、严格的控制饮食的同时呢，最终还是会由于严重的营养匮乏导致这样或者那样的并发症。那么有些患者似乎在表面上糖尿病的血糖得到了控制，但是事实上各种并发症的病情在不断的恶化。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呢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会死人的。所以呢，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还是我们讨论到的营养学，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出糖尿病和肝脏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好了，由于时间的原因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仪式感。今天的羊奶加金钥匙的组合您千万不可以错过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目前的订购人数已经突破100人，活动还有半分钟时间，300多块钱就是一克金价，300多块钱就是10天半个月的保健品，就是一次邮费，但是今天可以置换2个月的多营养羊奶粉，坚持每天一杯，通过好习惯好产品塑造好体质，同时纪念版本的足金打造的造型金钥匙也是您收藏馈赠的好选择。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温宁知识物质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 一把辛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允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撩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平儿向凤姐报告，玫瑰露和茯苓霜一案已经查明，刘嫂和五儿是清白的。丢失那瓶玫瑰露是赵姨娘唆使彩云拿的，又偷偷地给了皇儿。贾宝玉为了息事宁人，说是他拿的，全揽在自己身上，为的是保全赵姨娘和探春的名声。凤姐一听就火了，宝兄弟太傻了，什么事儿都往身上揽呢，不行，不能便宜赵姨娘和皇儿，把他们叫来，好好羞臊羞臊他们。平儿忙劝二奶奶消消气儿吧，现在老太太太太都没在家，咱们看好家，太太平平过日子就行了。常言说得好，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还是和为贵呀。跟小人结下仇没什么好处。奶奶你现在又七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个哥，都7个月了还是掉了，你就是太操心了，气恼伤身，咱们呢也学学宝玉积点德吧。这番话说得凤姐也笑了，行了行了，任凭你这个小蹄子发落吧，我呀喘会儿匀溜气儿呢。平儿领命出来吩咐林之孝媳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才是治家之道。常言说和气生财，要是为一点子小事儿就摇铃打鼓的乱折腾起来，这是取乱之道。他没好意思说是败家之道。二奶奶说了，事情既已查明，将他母女带回去，仍旧干原来的差事儿，老秦家的回到园子南角上夜，小心巡查，今后谁也不准再提此事。平儿吩咐完转身走了。林之孝媳妇又把这事儿回了李纨、探春，这两人都说没事就好啊。单说那秦显媳妇妥思琪出面磨了这个差事，是真没少破费， 光给林家就送去了圆粒大米100斤，干柴500斤，外带一篓子炭，还打点了外头账房的人，又备了几样酒菜，请了几桌，跟同事的道了几句客气话，什么我来啦，全仗列位扶持，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个周到不周到的，大家好歹照顾些，正美呢。忽然看见柳氏母女理直气壮地回来了，秦显媳妇儿刚一愣神，就见思琪跑来悄悄在耳边说，人家没事儿啦，这儿还是人家的，你老啊快撤吧。啊，秦显媳妇儿一听如同五雷轰顶，当时像没了魂似的，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办法，只好给人家土豆搬家滚球子。他一边收拾铺盖卷儿，一边合计，哎，实指望盘点厨房东西，跟柳氏一结账，虚报些亏空，什么米呀、柴呀、炭呐，全都写在他账上，我的花销也就出来了。可是如今这钱回不来喽。思琪也是暗气暗憋，无计挽回，真是非分之想，不可久长也。这事儿乱过去之后，贾府还真相安无事了一阵子，转眼就到了4月26。这4月26啊，是宝玉的生日。去年这天正赶上芒种节，众姐妹忙着在园子里送花神，没顾得上啊给宝玉过生日。宝玉生来爱花护花，只顾和黛玉葬花了，没顾得过生日。清虚观的张老道以他的绰号办了个道场，叫遮天大王圣诞，他也没顾上去啊。今年张老道又送礼来了，李纨和探春尤氏一商量，贾母、贾政、王夫人都没有在家，咱们呢给宝玉张罗张罗，好好给他过生日。就这样上上下下一起忙活，送礼的送礼，祝贺的祝贺，你说巧不巧，还有三个人也是今天过生日，谁呀？平儿、宝琴、秀烟。宝玉一听大喜不尽，哦，原来今儿个也是姐姐的方诞呐，咱们大家一起过多好啊。众人又给这姐仨道喜，从早晨一直拜到晌午，然后到红香圃开始复习摆宴。酒宴前饮酒话拳，吆三喝四，好不热闹。吃喝已毕，随便玩耍，什么掷骰子、抓大点儿、猜谜语、连语作诗。但只见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别提多热闹了。玩着玩着忽然发现少了个人，谁呀？史湘云。哎，湘云姑娘最爱热闹了，怎么不见了呢？快找找。大家到四处一找，正在着急，只见一个小丫鬟笑嘻嘻地走过来，姑娘们，你们快瞧瞧去，云姑娘喝醉了酒，图凉快，在山子石后头一块青石凳上睡着了，在那儿呢。哟，他可真会躲清静啊，走看看去。众人呼呼啦啦来到山子石后边一瞧，史湘云躺在一个石凳子上，呵，甜睡沉酣，四周围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满脸衣襟上全是红香散乱，枕着的也是一个手帕芍药花瓣，手里的扇子掉在地上也被落花埋了一大半，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他，真是应了那句唐诗，醉眠芳树下，半被落花埋。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刚想上前叫他，哪知史湘云还在说酒令呢，嗯，全香酒烈醉扶归，一会亲友。大家哈哈大笑，你看 他睡觉也不老实，还说话。哎，快醒醒，湘云，快醒醒。宝玉说，快醒醒，吃饭去。在石凳上躺的功夫大了，怕出病啊。湘云妹妹，是湘云慢起秋波，看见众人，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这才明白，是才刚被多罚了几杯酒，不胜酒力，出来纳凉避静，睡卧在这芍药花之中，来了个聚落花微阴，访了一回古人名士。可让大家寻找半天呢，有点不好意思，连忙挣扎着起来，跟大家来到红香圃中，擦了擦脸，又喝了两盏艳茶。探春命人拿了一块醒酒石，给他放在嘴里闲着，又送给他一碗酸汤。这回湘云才觉得好一些。哎，你说这酒喝多了有什么好处啊？有人嫌红香圃太热，又换了个地方到余荫堂，直到二更天才散去。第二天呢，又有平儿做东还席，又摆上好几桌，姑娘们还把尤氏也请来了，大家饮酒聊天高兴，尽情欢乐呀。俗话说乐极生悲，一点儿不假。大家热闹好几天，这一天正热闹呢，忽然东府那边慌慌张张跑来几个人，为首的是大管家赖生。赖生命人把尤氏请出来，他赶紧跪在尤氏近前，带着哭声说，回奶奶，大事不好了。啊，出什么事了这么慌张？回奶奶的话，老爷在观里冰天了。啊，众人一听假惊死了，都吓了一跳。尤氏说，哎呀，他没灾没病的，怎么就冰天了呢？哦，听观里人说，老爷天天修炼，功德圆满，升仙去了。尤氏一听老公公贾静死在庙里，可急坏了，因为她丈夫贾珍、儿子贾蓉、侄子贾琏全不在，全跟着老太太为皇太妃出殡送灵去了，全去了东陵。家里没有顶事的男人，这可怎么行啊？他赶紧卸了浓妆，一面命人先到玄真观把所有的道士都锁起来，等大爷回来审问，一面要赶忙坐上车，带着赖生等家人媳妇出了德胜门，还带了一位太医，要看看老公公贾静到底是什么病。大夫来到了榻前，贾静的脉早就没了，大夫也知道贾静练功一心要成仙，功德圆满，又炼丹练什么长生不老，已经走火入魔，而且还信道教门里的什么守三尸、茯苓沙的疗法。如今人死了，只见肚子坚硬似铁，嘴唇烧得通红都裂了，用现代医学论证，纯粹是化学中毒。那大夫只好向婆子媳妇门回，老爷丧于玄教中含金浮沙烧胀而亡。您听，含金浮沙烧胀而亡。众道士也说，这是老爷新进做的丹砂，我们劝他功夫不到不要服，谁成想老爷夜里悄悄的服下去便升仙了。您听这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鬼话。尤氏连理都没理，把那门锁着不许放出来，等贾珍回来再发落。一面命人骑快马报信呢，这边把人装裹好，用软轿先抬到铁槛寺停尸。贾珍、贾蓉不在家，这尤氏忙得团团转呢。一算日子，贾珍最快也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可眼下天一天比一天热起来，不能干等啊，便自己做了主，请了风水先生择期入殓。好在寿材呀早就预备下了，寄存在庙里还算方便。三天后丧礼一开始了，这边坐道场一面等着贾珍。这回可比不上那年秦可卿办丧事的时候，现在凤姐还在病中出不来呀，李纨又得照顾众姐妹，宝玉又没人敢指望她。 尤氏把外边的事儿就托给了几个二等管事的，自己带着大管家赖生在庙里盯着，连族中的几个玉字辈的都安排了事儿。家里还不放心，只好把他的继母尤老娘接到宁府看家。尤老娘呢，又把他两个未出闺阁的女儿尤二姐、尤三姐也接来作伴同住。您记着，尤二姐、尤三姐这一来又惹了不少事儿。咱们再说贾珍，闻得凶信急忙告了假，可是贾蓉还挂着职呢，五品御前护卫啊，礼部不敢做主，不敢随便放走啊，急忙奏本请旨定夺。当今天子也在送灵的路上，这位皇帝以孝治天下，而且很看重功臣之后，一见礼部的本章，贾敬乃宁国公之后，忙问贾敬任什么官职，礼部代奏贾敬乃进士出身，他已经把祖宗的席位传给了儿子贾珍，今病故于都城之北玄真观，子贾珍，孙贾蓉，现因国丧随驾在此，故其准驾归殓。天子准奏，便下了一道恩旨，贾敬虽是布衣百姓，无功劳与国家，朕念其祖父之功，追赐五品之职，令其子孙福陵由北下门进都，入其私宅宾列，准子孙进丧礼毕，福陵回原祭安葬，并着光禄寺按例赐祭，朝中王公以下准其祭吊亲此。这北下门呢，就是德胜门，进门不远就是宁府，古时候以东为上，北上门就是安定门了。皇上追赐贾敬五品官，就他的丧事按照五品官员来办。贾珍父子领旨谢恩，连夜往回赶，在半路上又看见贾扁、贾光哥俩带着家人飞机而来，看见了贾珍，一起滚鞍下马请安。贾珍说，你们又来干什么呢？跟您回，嫂子恐怕哥哥和侄子回来，老太太那边路上无人照应，叫我们两个来护送老太太。嗯，好，想得周到。家中料理得怎么样？贾光就把如何所拿了道士如何移灵到家庙里，又怕家中没人，接来了亲家母和两个姨娘的事儿说了一遍。那贾蓉听说两个姨娘来了，抬眼看看他父亲贾珍这么一笑，你可记住这个茬儿。当下贾珍说了几句，嗯，妥当妥当，便上马加鞭下去了。贾蓉紧紧跟随，爷俩是日夜兼程啊，有店不住，连夜往回赶，半路上还换了几匹马。就这样，这一天离京城不远了，先奔铁槛寺参灵吊孝。当时已经是四更天了，打更的赶紧吆喝起众人，贾珍和贾蓉甩蹬离鞍下了马，放声大哭，从大门外跪爬进来，来到棺材前用头碰地呀，痛哭失声，一直哭到天亮，嗓子都哭哑了才止住悲声。尤氏等人也过来帮着贾珍父子换上孝服，贾珍就把皇上下恩旨的情况向众亲友说了一遍，急忙打发贾蓉先回家去料理停灵的事儿，就是贾敬的灵柩可以在府里操办，那需要搭灵棚啊，准备古药班子，事儿还不少呢。这贾蓉立刻骑马飞奔到家，进了门命人在前厅收拾桌椅，下了隔扇，撂下了孝幔子，在大门前搭起了牌楼、吹鼓手棚、京棚，随后进去来看姥姥和两个姨娘。这尤老太太岁数大了，爱睡觉，没事就歪着，两个姨娘就是尤二姐、尤三姐，别看辈儿大，岁数比贾蓉小，这会儿啊正在和丫头们做针线活，贾蓉一进来说了两句道辛苦的话， 贾蓉这小子瞅着他二姨娘嬉皮笑脸的说，二姨娘你就不来了，我父亲正想你呢，这叫什么词儿啊。尤二姐这脸腾就红了，呸，蓉小子，我要是有两天不骂你几句你就过不去，越来越没规矩，成何体统。还亏你是官宦人家公子哥，成天见念书学礼呢，都白学了。说着顺手抄起个熨斗来搂头就打，吓得贾蓉抱着头滚到尤二姐怀里求饶。三姐也过来撕她的嘴，我告诉你啊，你再胡说八道，等我姐姐回来再跟你算账。贾蓉笑着跪在炕上求饶，饶过外甥这一回吧。接着又跟他二姨呀、抢砂仁吃，砂仁是助消化的。当时尤二姐嚼了一嘴的碎渣子，呸，吐了他一脸。你猜他怎么着？用舌头舔着吃，真是没皮没脸的下三滥。这一闹，连众小丫头都看不过去了，笑着说：“哎哎哎，哥哥热笑在身，姥姥才睡了觉。他们俩虽小，到底是你姨娘长辈，哥哥眼里也太没奶奶了。”回来告诉爷，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这贾蓉干脆撇开他姨娘，抱住那几个小丫头就啃。哎呀，我的心肝哎，宝贝儿哎，说的是呢，咱们馋他们俩。丫头们急忙推开了贾蓉，气狠狠的骂：个短命鬼，你有老婆丫头就和我们闹什么，知道的是玩，不知道的人吵嚷出去，让那个府里知道，该说咱们这狗扯羊皮乱账呢。贾蓉一听还来了神了，怎么呢？各立门户，谁管谁的事儿啊，豁嘴吃肥肉，谁也甭说谁，都够可以的了。从古至今还不是脏堂臭汉，何况咱们这样人家哪个不风流啊。别挤兑我说出来，那边大老爷那么厉害，连叔叔还和他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姑娘那么刚强，瑞叔还打他的算盘呢，哪一件能瞒得了我。贾蓉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嗓门还越来越高，把个尤老娘吵醒了。什么事儿啊，喊什么呢？哎呦，姥姥喂，你好啊。哎呀，难为老祖宗操心，两位姨娘也跟着受委屈，我们爷们儿感激不尽喽，等事情完了，我们何家老小登门去磕头。老太太点头笑着说：我的孩儿哎，瞧你说的，其实亲戚们就该如此。哎，你父亲可好啊，他什么时候赶回来啊？哦，我父亲才刚跟我一块儿赶回来的，现在去铁槛寺了，先打发我瞧你老人家来了，好歹要求你老等事情办完再走。说着又冲他二姨挤眉弄眼的。那尤二姐脸上笑着，却暗暗咬牙骂道：哼，专会嚼舌头的猴崽子，要留下我们给你爹做娘不成？这会儿贾蓉又逗尤老太太：你老放心吧，我父亲呢每天都为两位姨娘操心，要给他们两个找一个又有根基又富贵又年轻又俏皮的姨爹，好聘嫁我这两位姨娘。可这几年总没找着合适的，哎，可巧前天路上才相中了一个。尤姥姥知道这是真话，忙问：这是谁家的？尤氏二姐妹可知道这是贾蓉胡说八道，就放下手里的活，一边笑一边追打贾蓉：妈，你别信这个挨雷劈的胡说。小丫头们也说：老天爷有眼，可小心雷劈了啊。就在这阵儿，执事的进来回话：事情安排好了，请哥出去看看。回爷的话，这贾蓉才笑嘻嘻的走了。你说他爷爷死了，他在这儿还这么闹，是人不是人呢？再说贾蓉一看家中的事儿均已妥当，急忙赶到寺中禀明贾珍，于是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等预备一切应用的东西，比如说灵幡呢、